你入党的事啊，上级党组织批下来了。 批下来了。 嗯，这是入党志愿书。 哦， 不过还需要两个入党介绍人，你看看。 那你得算一个哟。 我是不成问题啊。 李玉国不是已经来了吗？ 邓政委。 邓政委，你愿意当俺的介绍人？ 当然愿意哟。不过军队和地方是两个系统，你这个支部书记要表态哟。 哎呀，邓政委，这是俺们的光荣啊。 有个问题不好解决，入党申请书上要写上名字，总不能写上一个二蛮子啊。你从来就不晓得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吗？ 邓政委，您就给他起个名吧。 我介绍的党员倒不少，还从来没有给人起过名字。好，开个先例，董迎春。寒冬过去，我们一起来迎接新中国的春天，怎么样？ 政委，那还说什么呢？ 董迎春这个名字好听啊，我来给他写上。 二蛮子，你这个卤豆汤好喝得很，不过我白喝你的卤豆汤是要犯纪律的哦。 政委，你不是说过吗，咱军民是一家人呐。 好，那我们来一个公换公。你看你没得文化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我来教你认字怎么样？ 那感情好哦，我就是怕耽误首长的功夫。 哎，我也要休息嘛。哎，我的兄， 中国共产党，中国共产党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， 是无产。 村长， 哎， 村长啊， 啊， 军鞋啊都两块钱了， 两块钱了，村长， 快点， 哎，你去登记啊。 对了， 二妹子，二妹子，二妹子，来条子了，有1600斤面子，赶上送到刘家集。你看怎么安排？ 村长，村长，这大部队啊一直往南开，看来又要打个大仗了。 那是啊。 支援前线的20000斤麦子我过完了 啊， 你派牲口吧。 上次打车轮到哪个旅了？ 嗯，3旅派完了。 那就顺着4旅往上派。 啊，好嘞。 好，虎子，来。 啥事？ 这一阵子那个杜二瞎子可是不老实啊。 哎， 你看那枪支，那地契都还没交代呢。 嗯。 你带着几个民兵好好的审审他。 好嘞，这事交给我。 这面子的事儿，要是现劳麦子现锤木可来不及啊。 这么着，先让花户交面子，以后再按斤按两的还 给他。行行， 王大叔，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村麦子负责。 村长，哎，你看看也给俺的事儿干干呢。 是啊，哎，村长， 哎， 让他俩派饭行吗？ 行，你们俩派饭。哎，对了，还有给解放军送饭要按时按毛，你送早了吧饭就凉了，送晚了吧让同志们受饥困，千万要卡准了那时辰。 放心吧，我 知道了啊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 哎，回来， 还有 什么？ 嘱咐嘱咐那些尖子户里老中农，别让他们净煮些烂面条子，吃了光胀肚子不惦记，一律都要白面饼。 行。就这么着，一律都烙白面饼。 走，凤莲儿，你们警副队去野战医院干救护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 战前部队通知我们待命，一来通知，俺们就出发。 是，那你爹他同意了？ 同意，俺爹他同意。他说啊， 这活行，这活能学到手艺，比那个推轿车抬担架强，可去吧？ 哎呦，这可好了， 我可高兴。 邓政委也在紧张地部署着作战的方案。 彭团长， 政委， 眼下的任务是带兵练兵，熟悉亚山地形。 是，政委，我还有件事没跟您汇报呢。房东大婶的儿子找到了。 是哪一个？在哪里哟？ 这不就站在你的面前吗？ 是你，真的是你哟。 政委，你看，我耳朵后边也有一颗红痣，腿上也有一块伤疤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这把小刀我已经保存了20多年了。 好啊，这是大喜事啊！认得清了没有？ 我现在还没敢认。 为啥呢？ 阳山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，我知道，作为一名军人，随时都可能在战场上。娘这辈子太苦了，如果我这个时候认了亲娘，万一我牺牲的消息告诉她，